侯耀文的徒弟，算起来他要向侯耀华喊师大爷。下面呢，这段侯耀华和齐志表演的父与子，咱们一块来欣赏一番。 现在大人的事儿好办，就这孩子的事儿着急。您说我们小时候大人给交了学费，知道念书去，现在这孩子整个是咱雇一人给咱念书去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您别不往心里去。您看我们那孩子今年刚10岁，营养药就吃了不知有多少，刚10岁，现在长跟我一边高。人家说了，我要刮了胡子就是他，他长上胡子就是我。智商还行，智商有的时候啊，偶尔老师也表扬一回。那不前2天吗，老师说让拿一个词儿啊讲故事啊，刚学一等候一生，我们孩子讲那故事太好了。我们孩子说有一耍猴的，耍这猴训练好了的，天天拿着猴挣钱，结果这猴有一天没看住跑了，饶使劲找这猴啊，找不着啊，最后他在那儿丢的，弄一凳跟那儿等着。人大伙说你别找了，再弄一只小的训练训练。不行，有知识的人说了，人生只要定好了一目标，你就默默的在那儿等猴一生。老师也鼓掌，老师也夸我们孩子神童，都说我们孩子神童。这不我是孩子他父亲，他们都管我叫神父。我们这孩子中午12点放学，12点半没有一回到家的，晚上每天都让老师给留的9点以后才能回来的。您看着吗，1点了还没到家呢。啊，回来了。您看吧，我们这神童回来了。过来， 不打 我不打你，我不打你。这不是进入2006年了吗？咱们改章程，说服教育。来，报价。您瞧这模样。啊，知道几点了吗？ 知道。 为什么又回来晚了？ 犯错误了。 甭说，上课不好好听讲。 不是。 没完成作业。 不是。 又跟同学打架了？ 没有。 那干嘛来着？ 又犯了点小错误。 小错误什么说？ 就下学以后我组织几个同学把老师扣在教室里了。我得问问他什么什么我是班里倒数第一名。 这我不是替我们孩子争啊，这我们不是替我们孩子争，我们孩子知道进步了，他知道问问老师为什么我们是倒数第一名。跟大伙儿说为什么咱们是倒数第一名。 老师说了 啊， 上学期考试倒数第一名的今年他转学了。 问题是这事儿是家长会的事儿，他我没去开家长会去，他怎么会就出事儿了？ 你不能开家长会。 我怎么就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怎么就不能开家长会去呢？ 那是说呢，你开家长会周围邻居有意见。 有什么意见？ 回来以后准是半夜狼嚎，男女混合双打，整个海淀区都听得见，邻居打110说咱们家半夜鸡叫。 那我不是为你好吗？啊，再说了，哎，这家长会我没去，谁去的？ 我怕您工作太忙， 知道有点孝心， 花50块钱到劳务市场请了一个替身。 就纳了闷儿呢，这劳务市场上还能有长得跟我一样的吗？ 爸爸， 嗯， 我们同学都说了，您这模样好找。 怎么呢？